欢迎大家收听《望向编辑部》历史环节，我是家产生。这个环节主要都就是讲一些罗马的历史故事，就五至十节一个单元，就同希望咧就同而家所发生的事做一个对比，咁咧就可以大家以史会友，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咁啊，节目开始之前咧，就要回答几个问题。第一，有人问点解迦太基嘅纸袍咁贵？咁其实咧就同佢嘅原材料有关嘅，因为当时古代咧，啲人嗰个染布技术咧就比较粗糙，个材料咧主要都系用啲食物或者 organic food 或者啲石头啊、青苔啊诸如此类，有啲秘方咁。加泰基人咧嘅染布技術就比較好嘅，佢哋好少甩色，而佢哋嘅紙袍嘅原材料係乜嘢呢？就係、是、海螺啊，將啲海螺揼碎嘅汁嚟染成。咁一粒海螺擁有嘅其實係幾滴嘅啫嘛，佢一滴一滴一滴咁儲翻嚟，所以其實係好名貴的。咁变成只有可以，第时只有权贵最劲嘅权贵罗马皇帝先着得起，就系咁解。咁啊，第二个问题咧，就有人问，那个西米克斯即系害死咗索福尼斯巴马西尼法未婚妻嗰个奸人吓，嗰条粉肠，结果最后点？佢最后咧就系俾罗马人捉住啦，咁当然带翻去海船，释游街示众。示众完之后就软禁佢，就郁郁而终。咁啊，第三个问题咧就系、是、有网友提出啦，这个索福尼斯巴唔系汉尼拔嘅侄女，咁啊我啊查过啦，为呢件事，咁啊系佢啱嘅，因为我睇嗰本咧系嗰本书系商务印书馆出嘅，有系翻译呢、这个。两世纪公元二世纪嗰阵嘅历史学家阿比安写嘅罗马史，就佢当时就咁写阿索福尼斯巴嘅阿爸咧叫哈士多鲁巴，咁啊呢个名咧其实系喺迦太基好 common 嘅，吓咁啊即系等于大陆叫张伟一样，系好普遍。咁佢呢个哈士多鲁巴咧就唔系阿汉尼拔嘅细佬。哈士多鲁巴卡家族嘅，应该系哈士多鲁巴吉苏家族嘅哈士多鲁巴。咁啊，多谢呢位网友嘅提点。咁啊，我睇嚟我都要睇多啲先得啦。咁我哋而家嘅正式开始呢个环节，望向编辑部历史环节第一单元。帝国崛起，城邦毁灭，迦太基覆亡记第二章，迦太基的董建华马西尼萨。咁我哋嘅时间就跳到公元前202年。咁嗰阵咧，东方世界发生咗一件大事啦，就系、是、呢、这个楚汉相争，终于分出胜负。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垓下，唔系战败于垓下，自刎于乌江。咁啊，同一年，其实喺西方咧，西地中海霸权700年，700年啦，差唔多700年嘅迦太基咧，亦都战败咗，同罗马嘅争霸就战败咗。咁啊，佢嘅名将汉尼拔。就俾罗马嘅后起尸首将军啊喺国门撒马击败，签订咗一条50年嘅屈辱和约。呢条和约嘅内容咧，其实同美国施加于日本嘅二次大战终战条约系一样嘅，差唔多。咁啊，最基本嗰几条咧，就系、是、剥夺晒所有嘅武力，剩翻能够自卫嘅能力。即系俾，净系俾你立自卫队。第二，将佢喺海外嘅殖民地 啊，即係西地中海海岸嘅殖民地300個全部歸俾羅馬。第三就係、是、剝奪佢嘅宣戰權，未經羅馬同意唔能夠對外宣戰。依三個係基礎。然之後另外附加嘅咧就係要還33,000公斤嘅白銀，即係10,000泰倫，當時嘅數量單位嘅白銀，分50年歸還。根據2016年嘅銀價就係1,6,500,000美金，每年就要還330萬。咁另外就係、是、另外仲有兩點，就係、是、第一要承認佢嘅鄰邦盧米底亞王子馬西尼薩係盧米底亞之王，以及要還翻係當日迦太基嘅戰爭嗰陣掠奪盧米底亞嘅地歸還翻俾馬西尼薩。咁啊，其實相對嚟講，依條條約相對嚟講啊，係雖然話苛刻，但係至少留翻一條命啊，對迦太基。咁所以咧，當時就話要簽呢條和約嗰陣，羅馬人就固然開心啊，唔使打仗，嗱嗰啲士兵可以翻去陪屋企人啊，做戰爭英雄。咁其實迦太基都鬆口氣，因為又唔使滅族啊嘛。不過咧，有第三方條氣一定，咁佢啊條氣好唔順。呢、這個人就係新任嘅盧米底亞王馬西尼薩。距離迦太基毀滅只有一步，但係就係做唔到。咁佢咪唔好怨羅馬人，因為佢知羅馬人已經幫咗好大忙，佢就係怨自己冇呢個能力。因為迦太基人啊出賣咗佢嘅家族，逼死咗佢心愛嘅未婚妻。由於呢個原因咧，佢就含住一口怨氣。呢口怨氣即係等於阿董建華當年啊，俾香港人逼到佢要腳痛落台一樣。咁啊，當時咧，我肯定佢係暗暗發誓，有生之年要令迦太基跪喺佢面前，俾佢踩到遍地底嚟。點解咁肯定？因為睇佢之後所做嘅一切啊，都係為咗消滅迦太基，而佢用咗50年時間，佢幾乎做得到。喺佢死之前，佢幾乎做得到。咁啊，不過依一刻佢就梗係做唔到啦。咁啊，佢為咗籌備去依個復仇大計，佢就等咗30年。佢自己都估唔到自己會咁長命，最後等到50年。咁啊，點解要用30年時間先至開始砌迦太基咧？咁啊，梗係有幾個原因啦。第一，梗係羅馬唔俾啦。點解咧？咁啊，羅馬打完仗之後啊，第一羅馬人要面嘅，佢成日就話佢係一個好遵守條約嘅民族，即係中國人春秋戰國所謂嘅大義啊，即係三國年代阿劉備得閒就捧出嚟嗰個 term 啊，大義啊，大義兄。咁啊，佢即係總之唔能夠隨便撕毀條約。如果唔係佢啲盟邦嗰陣唔係帝國，嗰陣係羅馬係一個強大嘅國家，周圍嗰啲附屬國、啲附庸國係盟邦，佢係盟主，要有咁嘅 term 先。咁啊，當時羅馬已經佔據咗西地中海，變成一個霸權。咁佢就要迎接喺東地中海嘅挑戰，佢已經變成呢個希臘文化喺地中海嘅保護者。咁咧，當時嘅挑戰啊，計有呢個馬其頓人啦，嚇。咁啊，佢哋馬其頓係亞歷山大嘅後人啊嘛，咁佢哋梗係咁講。咁啊，再大鑊啲嘅，咁啊，梗係有啲最大鑊啲嘅咧，就係嚟自波斯嗰陣，亞歷山大大帝死咗，咁就有分咗四個將軍瓜分咗佢嘅國家。咁其中一個咧就叫做西塞琉啊王朝。咁啊，嗰陣嗰個國王咧就叫西塞琉王朝嘅 安提亞三世大帝，因為咧佢統一咗成個波斯古波斯帝國，咁啊就想染指依個地中海。咁啊好，如果可能喺十年前咧，或者20年前就好好地，但係好衰唔衰？佢而家遇著羅馬，結果咧就俾羅馬人炒起咗，打低咗。咁啊，依個大帝嘅俾羅馬人打低咗之後咧，就國力大衰。咁啊，個終結咧就係佢話想去劫啲神殿嗰啲錢啊，因為佢俾羅馬人罰咗15000泰倫嘅罰款。即系如果计翻诶，仲劲过他加泰基，加泰基不过10000嘅，即系咁啊要搵钱，结果俾人打死咗，想去劫神殿，即系天谴，皇天击杀。咁啊，既然有呢个咁嘅大敌，咁梗系罗马人唔俾你喐啦，吓、啊、点可以俾你阿罗米底阿乱嚟打加泰基，搞到佢啊？咁啊！而每一仗啊，同呢個波斯又好，同馬其頓又好啊，每一仗盧米底亞兵都從來冇缺席，用盡佢哋嘅騎兵隊去幫羅馬人建立地中海大業。咁啊，同時間加泰基人咧就淨係要錢俾錢，要船俾船，要將俾將，要人咧就冇人嘅，冇兵。咁佢哋話我哋得自衛隊啊嘛。咁好啦，咁第二个原因啊，话要阿马西尼萨要准备30年咧，就好简单，因为加泰基人本身就树大根深啊，佢哋嘅城唔系咁容易被攻破，咁啊，佢即系好似袁世凯话要啊要搞掂清廷咧，就系、是、因为清廷树大根深，要左摇右摇。摇下摇下先至摇得甩，先令到佢依棵树冧。咁啊，马西尼萨对加泰基都系一样，佢用呢啲时间就慢慢嚟。首先由经济入手，一步一步一步咁上。咁啊，第三点最紧要咧，就系卢米底亚人本身嘅问题。卢米底亚呢个地区咧，其实就嗱，大家再打开地图，特尼斯。是加泰基的国土的话呢利比他在他的西边的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就是卢米底亚地区。当时来讲卢米底亚是游牧民族正如我上集讲即是等于跟蒙古差不多。那你们认了做阿马西尼萨做大汗啫但是仍然是很松散的游牧同盟。你要打低嘅加泰基一个咁庞大，虽然失落咗嘅帝国吓、啊，已经变成国家，但系都系好强。凭一个松散嘅同盟，根本唔能够一嘢翘起佢。咁啊，如果俾成吉思汗吓，咁啊，佢梗系可以向外进攻啊，打咩花拉子模，一路打，用呢个方法，同时。啊！整合晒所有军队，咁可以系一个比较好嘅方法。但系好可惜，当时有罗马人，佢根本做唔到啊，急住你。咁马西尼萨咧就决定要改革，对内进行改革。咁啊，当时就叫如果我哋呢个 term 叫现代化。咁啊，当时佢就改革，就将呢个罗米底亚由游牧民族为主嘅，变做农耕民族为主。而且佢成功咗，咁啊呢样嘢其实对加泰基嚟讲咧，啊嘅经济上打击系有啲紧要嘅。点解咧？咁啊，我哋讲翻啦，佢之前加泰基系好擅长贸易，同埋好依赖佢嘅殖民地攞一啲原材料，譬如西班牙嘅白银啊、撒丁尼亚岛啲矿石啊等等啊，可以。到处去卖或者拿返去加泰基加工就变成啲武器啊奢侈品啊等等嘅嘢。但係自从啊战败之后佢哋根本上即係以前可以低价买或者唔使钱买攞嘅嘢而家变咗就要用钱买。咁你就要赚外汇嚟换返呢啲原材料㗎啦 即係等於大陸起工廠就話要咩派咩波羅的海指數啊嘛，就係、是、話大陸買幾多嘢啊嘛，一樣。咁當時加泰基唯一剩翻能夠出口嘅嘢咧，查實就唔多啊，剩咁啊，除咗染布咁，但係你染布要買大量海螺係好貴噶嘛，咁啊要好高價噶嘛，咁而且唔能夠單靠一帆。咁唯有啊，淨係出呢個農產品。咁以前咧，咁你喺度想象一下，好似香港咁，以前啊，香港大陸未開放，咁佢嗰個李嘉誠嘅貨櫃碼頭基本上係獨市生意啊嘛。咁後屘大陸開放咗，上海又開一檔，深圳又開一檔，天津又開一檔，咁你咪嗰、那個你要有競爭。你有競爭，你唔係獨市生意，你就渣啲噶啦嘛！你個業績就真係爭少少噶咯。咁正如加泰基亦都係一樣。嗱，以前隔離嗰檔嘢淨係遊牧民族啊，賣豬賣牛啊，賣羊。咁而家一嘢不變，佢竟然同你一齊賣無花果啊，賣生果咁樣，即係多隻香爐多隻鬼，對佢嘅基本經濟係有動搖。咁第二咧，馬西尼薩第二招咧就係咁。咁當時以前康尼伯年代，你呢個加泰基嘅元老院其實分兩派，係由於國政嘅問題。咁分別係康尼伯嗰派啦，就即係向外。我哋講過國政有三點噶嘛，係第一就係向外擴張嘅，佔殖民地。咁第二咧就係、是，第三點咧就係話打唔贏就大家和和妥妥，唔好再打，唔好搞殖民地，啊揾錢緊要。咁係呢兩種思想就不停喺度鬥爭。康尼拔嗰打意大利嗰陣，佢係不停係俾喺加泰基內部政敵拖佢後腿。咁你睇下阿索福尼斯巴俾人逼婚，呢一招已經知。咁但咁雖然嚇。而家加泰基戰敗啦，咩漢尼拔派、咩生意佬派已經冇咗啦個鬥爭，但係並不代表冇。咁而嗰陣時又分咗兩派，一派咧就叫親羅馬派，咁你當係建制派，因為羅馬人咧就好識支持你啲權貴做佢嘅代理人，即係等於民建聯咁樣嘅。咁我哋叫佢做羅馬派，另一派就叫民主派，你可以當泛民，就係、是、比較親啲平民，希望喺改善下啲平民生活嘅。咁其實兩派都加泰基人，話唔定兩派人都係打龍通，即係泛白鴿與建制嚇咁樣。咁馬西尼薩咧就出咗筆錢，就買免咗一啲同佢做嘢嘅商人，咁啊令到佢哋能夠入元老院，就於是建立咗一個馬西尼薩派，即係等於西環何君瑤啊、蔣元秋啊、容海恩啊、鼠王芬啊，咁依班人入咗去，咁啊元老院有三百席，依班馬西尼薩派嘅咧，其實不過佔40-50人嘅啫，咁即係六分一，其實係唔多嘅。不過啊，佢哋喺度，即係譬如話加泰基同盧米底啊，如果有啲咩商貿糾紛，咁呢班人咪出嚟做好做大咯，削弱你加泰基嘅權咯，好嘅商業實力咯，依樣好緊要噶嘛。咁啊，同時間如果有領土糾紛嘅，呢班人咪出嚟搞局咯。咁啊，過咗30年嚇，嗰、啊、已經削下削咗一陣。咁啊，馬西尼薩就決定。嗰陣佢都已經60几岁啦，就決定喐手，即係可能佢嗰個年紀大啦，雖然身體健康啊，好似何鴻燊咁，第時佢80几都可以生多件，咁但係都係要擔心嘅。咁佢係親，咁而且當時羅馬人最緊要係羅馬人嘅國策改變，呢點遲下會講，因為嗰啲揸 fit 人嗰啲已經轉曬。啊！俾保守派上咗台，即係等於阿習老大上咗台，阿老江係鬆啲嘅，阿老習出嚟，阿胡係鬆啲嘅，阿胡錦濤咁啊，阿習老大上台硬啲一樣。嗰陣係硬嘅人喺羅馬嗰度揸曬 fit， 咁啊，所以咧 马西尼萨就已经再冇后顾之忧。咁啊，佢决定正面进攻。我哋讲过，佢条约最后一条就系要佢还晒，要加泰基归还所有嘅马西尼萨身上所抢嘅土地啊嘛。咁咧，佢就用呢一条无限扩大，就直情出兵去劫掠佢。佢劫掠佢嘅土地，咁啊加泰基人梗系有拗啦，但系佢都知道唔能够出兵打，一出兵就会俾罗马人撕毁条约灭族，咁佢就气，咁佢又唯有去揾罗马人啦吓，咁你罗马话系罗马仲裁啦，咁咧罗马嗰阵就有五级官，咁啊讲最低级叫审计官。負責睇數，第二級叫營造官，即係其實係市政局啊，睇你起啲屋啊嗰啲咁嘅嘢啦。第三級叫法務官，就係專門處理法律嘅問題。有兩位，有好多位嘅，但係主要就係分兩批，有八位，六至八位。一批就係負責處理公民間嘅問題，第二批就負責處理對外啊城邦。联盟间的问题，即是国际法庭。咁然之后再上啊，两位执政，最后就两位监察官，全部相数，等佢哋互相监察制衡。咁样佢又派咗个法务官嚟搞。不过即系开国际法庭啊。不过罗马人其实忌你加大基噶嘛，佢恨不得你死噶嘛。大佬你杀咗我咁多人，我系好忌你，但系我而家阻住个面子唔喐你。咁样佢哋就暗中。成日照叫啲法務官拖住，咁啊，即係舉個啊女性主義嘅唔好鬧我，舉個例，個強姦犯強姦完條女，生埋個仔，嗰個警察先至到，嗰啲咁嘅衰嘢，咁啊大局已定，你就吹佢唔漲，咁啊嗰個加泰基就好嬲啦，梗係，咁啊成日就告，咁有幾鑊嘢知道，就要俾啲顏色佢睇羅馬人。咁啊，直情叫到马西尼萨你嚟啦，你嚟罗马唔该，去元老院讲呢件事。咁啊，加泰基啊，梗系揾到执政级嘅代表嚟讲。咁啊，试过一镬就系咁，就系、是、元老院嗰个首席元老啊，或者执政就话马西尼萨你坐低，唔准讲嘢。哇，加泰基个听到好开心啊，你唔俾佢讲嘢，我就掂。然之后就做執政讲嘢，讲个长篇大论花话，然最后呢就话大家起身握手，马西尼萨你同佢握手啦，咁吓佢握手即系咩意思啊？搞掂件事咯，咁我啲地点啊都搞掂咗件事，你讲咩地？哇，加泰基嗰个情冇声出，咁啊知道系俾人耍咗啦，但系冇办法。点解唔俾马西尼萨讲？因为马西尼萨嗰啲拉丁文唔好，嗰阵时希腊文麻麻地，所以唔俾佢讲，费事俾你俾委任。咁啊，一镬系咁，两镬系咁，三镬系咁，第四镬咁啊拍台闹，直情喺罗马元老院嗰度闹。喂，你话马西尼萨成日就话马西尼萨系你忠实嘅盟友、好盟友、好兄弟。啊！次次打仗佢都有份支持啊！佢派骑兵，咁我咧，我加泰基冇咩？你要乜有乜喎？咁啊，点知个当时咧个罗马元老院有啲元老即刻喺度笑佢，冷笑，要乜有乜，血都冇滴流滴啊！讲派你凭咩讲嘢？咁即刻冇声出。呢、這个就系加泰基人本身缩骨，度孤寒，度缩。唔肯出流，唔肯出兵流血嘅后果。呢一点呢，其实老实讲日本仔就聪明好多。咁大家记得当年伊拉克战争啊，小布殊就话我哋要打伊拉克。咁日本仔冒住话要咩违反和平宪法嘅危险，佢都要喐手参战。其实呢个就系佢哋嘅智慧，自我保存嘅智慧。咁嗱，讲到呢度啊，加泰基俾人狂屈，啲地逐忽逐忽咁削，摇啊摇，咁好似少咗个人，点解好似少咗个人帮手嘅？喺度签 当日搞和约嗰条友阿西比亚死咗去边啊？咁我话俾大家听，当时西比亚已经死咗，仲死咗十几年。佢嘅死法值得，佢嘅死嘅原因系值得讲嘅。佢系屈死，佢因为政争俾人斗死，啊斗完之后屈离开政坛，屈屈而终吓、啊。国家英雄都搞成咁，系咁啊！呢件事咧，我哋就要讲翻。去公元前205年，即是撒马大战之前三年，即是中国啊西楚霸王项羽死之前三年，如果你计当时其实呢西比亚话要去呢个西班牙打呢个汉尼拔嘅大本营嗰阵呢，呢单嘢系一致都唔睇好，因为系佢老豆同埋佢阿叔俾人俾当时嘅首相啊哈士多鲁巴吉索加的哈士多鲁巴和马西尼萨的骑兵队打死。咁啊当时唔睇好，不过咁我哋又要搵人去西班牙至少搞下佢，等佢唔得闲。所以先至又见你你去啦你去啦，你鍾意去死就去啦，咁俾佢去。点知佢立咗大功。咁当佢返嚟之后呢，就直情话我要做執政。同埋向元老院请求过西西尼，咁就遭到当时同阿汉尼拔打咗17年，打咗十几年，周旋咗十几年嗰班老将，以呢个费比亚为首嘅反对。咁费比亚系好出名嘅，有一个 term 大家都要知嘅，叫做拉布，我哋而家叫拉布战略，其实就系嚟自费比亚嘅战略咁解。但系我哋台湾叫费力把士拖，咁其实就系讲呢个费比亚就系用呢个拖延战术咁解。咁啊，迟下先讲啊，拖拉远咗。咁啊，当然费比亚系好慎重嘅，大佬我打了十几年，汉尼拔就已经逼到我落，已经俾我逼到落角落，几乎赶走。如果啊，突然间俾钱你。俾兵嚟去做呢件事，功亏一篑。咁另外咧，就有啲人系妒忌佢啦，更加唔使再讲。嗰啲保守派嗰啲老将系，咁当然亦都有人支持西比亚嘅。但系问题咧，就系西比亚嘅人自己本身后生，就比较傲气，有少少臭传，而且中意啲欺劣嘢，咁啊已经令到啲人有啲微言。咁啊。咁啊，當時就百般阻撓，咁啊，最後咧，兩派就折衷啦，就話好啦，你西比亞你自己係西，你搞眾籌啦，你啊，嗰度咧有班殘兵嘅，係咩殘兵？以前俾漢尼拔打敗咗嗰啲人咧，就要罰去住嗰度住，嗰啲軍團嘅人，你哋喺嗰度駐守去嗰度住，總之輸咗個人就要過去。咁啊，嗰班殘兵敗將咧，其實抽得噶嘛，好多係。因为汉尼拔打死了很多名将，当时罗马即系个个抽得嘅，不过失落的双花红棍在那边，咁你自己去那度搵钱搞众筹，我不理你，即系你如果当一间公司咧，就系话我开发一样新科技啊，咁啲人话求求其其啊，点知大赚喎，咁然之后你话喂，不如全铺摆落去啊，咁入边公司入边啲老屎忽梗系结结结结噶嘛。即係如果以而家嚟睇就結結結結就話喂依、這個 project 新 project 喎新部門喎、哦、你想揸曬公司啲錢啊舊部門都唔理作死啊如果你想去你自己搞眾籌啦咁一樣嘅啫咁當時西比亞去到嗰度搞眾籌咁佢個人就大少爺啊啲錢銀就唔清唔楚啊咁啊另外啊再加上佢自己中意時髦嘢當時時髦嘢就欺劣嘢日日就啊睇欺劣嘢啊咁啊。佢又對嗰班兵又都幾好嘅，即係平時就狂 train 佢 ，train 完之後咧，訓練完之後咧，就俾佢就叫雞飲酒啊，係咁揾，係咁花錢，好倒似花錢如流水。咁點知嗰陣咧有一個，我哋講過有個財務官，即係五級官員入面最低民選，竟然走嚟叽叽吉吉，啊查佢數，話你個撲街，你個嘢啊貪腐啊！又縱容啲兵叫雞，軍紀不佳，點點點，啲錢啊，貪污貪污貪污，咁係咁講。咁西比亞扯火媽佢話：我嚟依度係為國家帶來勝利嘅，我嚟依度唔係為國家揾錢嘅，直情咁講。咁嗰條友咧 俾佢闹完之后都唔惊喎，竟然就走咗去罗马元老院投诉，揭发佢话佢又阿支阿左，又俾啲军队乱嚟咁。咁啊，罗马元老院啊，过场都要揾个人嚟睇睇。咁啊，嚟查嗰个都知噶啦。呢个世界有啲人系咁噶嘛，啊，中意挑挑剔剔，然之后好名，建立名声。咁啊，去質問西比亞啦，西比亞就話：，大佬，大家訓練得咁辛苦咯，咁啊，梗係要俾啲錢佢哋 happy 下噶啦，過幾個月都要去死啦，同人死啦，咁係咪唔得咧？咁對方嗰個調查官都嗰個調查委員都話：，明嘅明嘅，啊，大家明嘅，咁啊耍咗佢算數。咁啊，當時佢哋梗係心諗啦，你嗰個白痴審計官，第時整死你，等你上唔到。但系西比亚万万谂唔到，呢一个审计官就系佢一生最大嘅敌人，佢嘅政敌。佢最后佢嘅威名，佢嘅政治生涯就系因为呢个人而完结。呢个人嘅名就叫做 Marcus Cato， 咁外号叫监察官 Cato 啊，咁啊。他亦都是毀滅迦太基的幕後黑手，等於共產黨張德江又好，習近平又好，一心要毀滅香港的三權分立制度的幕後黑手，他們就是。那下一章，羅馬的共產黨黑手Marcus Gatto， 多謝大家收聽。